但不就二十米定位样远，你是，我反正么弄，我还网上啥分数啊？反正分数分数你，你知道弄，阿拉不管你了，他们比我们端木远出来，那打不过。你这边要为，我弄蛮老分，那我也难看，你应该过来。他说：“虽然不了，我可是个啥，我叫白。”